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呢16: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哈，最近这个热门影视剧当中引出来的一些热门的情感话题哈。那么在我们在聊这个话题之前呢，还是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好了，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哈，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几条最近的影视资讯。那么大家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收看方式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时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那么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的视频链接哈。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啊，是跟职场的电视剧有关，是由姜伟执导，胡歌、陈龙还有孙红雷、张嘉译、祖峰等实力派演员主演的《猎场》即将在11月6号登陆湖南卫视。这个也是改档了很多次哈，终于定档11月6号了。那这部剧呢，是作为2017年热血逐梦职场大戏，敢于挑战题材的无人区，首次将镜头对准了猎头行业，而且集结了史无前例的实力阵容，那么新鲜题材加上超强的演绎，必将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盛宴。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 先做个传销，假身份闯荡北京 CBD， 进去过的人还想吃有面子的饭，那是做梦。 经过了这些年的努力，理想终于长了炮。 别看我过去做了这么多不堪的事，在我眼里我是很干净的，我是有良知的，我不是一群臭垃圾。 当命运关上所有门，必将为你打开梦想的窗。 猎头公司的， 您是来物色猎物？ 所谓猎头，就是要把顶尖人才放到最合适的职位上。 他喜欢险中求生，我对他有兴趣。 你和我的打交道适合做这行。 每一个传奇都从绝境重生开始， 我会以自己的方式赢回输掉的一切。 2017热血逐梦纵横职场年度压轴巨制，时刻猎场。 好了，刚才是分享了一个职场剧哈，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个网剧，由王丽坤和郑元畅等演员主演的大型古装科幻剧《天类传奇之凤凰无双》正在热播当中。那这部剧是借助了古装的外壳和权谋、宫斗、爱情等等娱乐元素有效的融合，传递出和现代主题主流的价值取向非常契合的女性坚强乐观的精神面貌。那这部剧独辟蹊径的以女主角聂无双的人物性格的变化为线索，探讨了家乡受到外来侵入之后的一些生活的变化。那么他对精神内涵的深入，都使得这部剧成功的摆脱了玛丽苏的爱情标签，独树一帜的，同时也是这个大女主的题材哈，开展了一个更不一样的一个结局。那么我们还是先来感受一下。 身上，说是落水获救时一个仙女送的，可哪有什么水中仙女呢？ 如果是比较喜欢这一类题材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部网剧了。那最近关注度比较高的一部电影哈，马上就要上映了，是由张艾嘉执导并主演的电影《相爱相亲》，是宣布定档在11月3号上映。那么对此呢，张艾嘉表示，这样啊，有机会让更多人知道这部电影上映，等待是为了更好的相遇。谈到这个片中的爱情呢，朗月婷认为说，年轻人啊是不惧将来。那张艾嘉呢表示，中年夫妻是相依相守，还有呢一些这个主创人员会认为哈，就这里面的姥姥是从一而终。哎，其实有很多人表达出了不同的观点哈，也有很多的这个电影界的人士和文学界的人士呢，也表现出了对这部电影的一个关注。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它的上映哈，我们可以先来感受一下。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我还没说进来呢。进来，进来啊。 那外婆当年嫁给外公的时候，知道她下面还有个老公？ 这个叫真心相爱。你都听见了，我又哪惹到她了？我真的要搬出去住，我真的要搬过来住。 去领证 吗？哟，你还记得回家啊？ 你不讲清楚的话，你出去以后就别回来。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外公合葬？ 大人的事情你就少插手。 我的事，请你以后不要再管了。赖你什么事上来去？哎，你妹妹， 你回来了。 我跟你说，你真是太幸福了，咱们家的幸福太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影视资讯哈。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好了，进入到今天的爱情补习社了，我们还是先来请出今天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包大英，欢迎大英。 好，再跟大家问声好。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几条我们分享的这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哈、我们就发现其实现在的影视作品的女主角哈、真的是越来越独立。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第二部那个网剧哈、现在好像收视率也是非常高，好像点击已经破了多少个亿了哈、我不太记得这个具体的数字了。然后它里面的女主角也是就非常的自立自强啊等等等等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女汉子到底可爱在哪儿哈、当然这个汉子不一定说你非得剪个短头发，然后你非得是这个行为非常的爷们儿哈、不是说这种女汉子，就是说咱们普遍认识的这种比较个性独立呀，或者说这个性格方面比较坚强的这些女性朋友哈、到底她的可爱之处是在哪儿呢？最近是有一部电视剧上映哈、我估计这个应该大英关注不 不到哈，就是这个是很多的九零九五后的一些小孩子们非常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暴露了年龄。 对，是马思纯，然后那个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将军在上》。 嗯， 他在里面扮演的女主角呢是一位女将军啊，你想更厉害了。原来就顶多是一个什么女杀手啊之类的，现在是一个女将军。 嗯， 然后率领千军万马取敌人首级啊、 嗯、 然后结果回朝之后呢就嫁给了一个非常柔弱的丈夫，就我们典型说的比较女强男弱这样的一个模式哈、 嗯、 这样吧，既然这个说到这部电视剧了，我们还是先跟大家伙儿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咱们再具体聊。 好、 嗯，这个是一个小的片段哈，我们感受一下。 镇北大将军叶昭，天下兵马大将军之兵符。 叶昭是乃英勇忠良之将，乃国之大幸。 挑战我大宋疆土者，杀无赦。 叶昭以男女儿身份，女扮男装，乃欺君之罪，按刑律当属死罪。 叶昭若真是女儿身，这对稳固我们大宋江山是件好事。 赵王次子赵玉瑾娶天下兵马大将军宣武侯叶昭为正妃，钦此。 啊！怎么就摊上了这桩婚事？ 我赵玉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纯爷们儿啊！ 好了，刚才我们是看了一点点这个将军在上的片段哈， 嗯， 大概的人设就是这个女将军，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汉子了啊。 嗯，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半呢是属于内心其实非常的汉子哈，但是因为平常从小就是这个身体有一些柔弱啊， 嗯、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平常的行为方面哈、啊，就是感觉会比较弱一些啊。所以我不知道大英就怎么去评价像马思纯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哈、啊，这样一个女汉子的角色呢？ 嗯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角色在就是电视剧当中它会凸显出来，其实这个电视剧也是主要是给女性观众看的。 嗯， 我觉得市面上大多数的电视剧也都是给女性观众看的。 嗯， 所以其实他内心世界里迎合了女性观众的某种需要、 嗯、 就是需要这种代入感。而将军这个角色他其实有男性的一个操纵感，是女性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获得的。即使你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现在主流的世界里边女性在政治也好，或者说在职场经济就是各个领域里边，你发现她都没有起到真正意义上的所谓主导性的作用。 嗯， 所以当这个角色设定在一个将军的这个职位上，所谓就是披荆斩棘，然后率领千军万马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位置，就已经注定了他迎合了女性观众这样一个内心的一个假设和设想、 嗯、 就是哎，这个男生能做到的事情女生能不能做到。 嗯， 而这个角色做到了，那我看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内心是不是也有某种的满足感。所以我觉得当这个角色出现的时候，我说他第一个反应的是他满足了女性观众内心的这某种需要。 嗯， 然后在这个角色本身，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情节在细节上会怎么样发展啊，但是在内心世界里边我觉得有某种反差，就是当这个将军回到家庭生活的时候，他的在所谓在疆场上那种硬朗的睿智的独立的这些东西，回到家庭生活当中怎么样的一个所谓对比性的戏剧性的这样的一种反差，然后去推进这个剧情，然后去反映这个女性内心世界里她如何去跟男性世界互动。 嗯， 我觉得除了戏剧性的这个部分之外，就是这个女性本身是不是能在家庭生活当中同样展示出她在疆场上的那种魅力。我觉得除了是反差的观众看到的一个魅力之外，就是这个角色本身的魅力，或者说这个人本身的魅力。 嗯， 我会觉得这个设定本身就是这个反转本身就很有意思，但是作为她个 个人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将军如果他在所谓的戏剧的进行当中，这个故事的演进当中，他可能会遇到一些不适应。就比方说他的这种独立的要去决断一件事情，然后面对一个所谓的比如说有点阴柔的或者说瞻前顾后的这样的一个男性的另一半的时候，他是不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或者说遇到一些自己无法去面临的这样的一种窘境。 嗯， 所以我会觉得可能这样的角色对于女性来说，一方面是期待，但同时也是有一种探索，就是说哎，在家庭生活当中，如果我的强悍表现出来之后，那一半会怎样？我要怎样表现我内心的某种独立的东西？ 嗯， 就很多很多的戏剧性可能都在铺垫当中，我觉得。 嗯，其实我发现就是电视剧哈，都是扎堆儿的。 对。 有一段时间呢，就全都是霸道总裁和小白兔这样的一种相处模式哈。 对。 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开始慢慢的有这种独立的女强人的这样的形象出现了。 嗯嗯， 包括之前咱们分享的什么漂洋过海来看你啊等等哈， 嗯嗯， 都是属于这个女性角色非常的强，不能说强势了，应该说非常的强悍哈， 嗯嗯， 也是非常厉害， 嗯， 一般这个男性都是他的下属啊， 嗯， 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带给别人这种相处模式的一种可能性。 嗯 啊，所以我觉得刚才大英其实聊到说这个将军在上啊，这种相处模式， 嗯， 其实也是把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某一种相处模式给他戏剧化了， 对， 就是说给他加大了。但是为什么说很多女性观众会愿意去选择去观看，因为其实很早很早之前就有野蛮女友了， 对 吧？ 这可能是我们最开始认知，我也是想到野蛮女友， 嗯， 我觉得野蛮女就可能开创了所谓那个女汉子形象的一个最早最早给我们留下印象那样一个先河。 嗯，所以咱们想啊，就是这个女性角色在电视剧当中的发展真的是我觉得是演变的非常的快，而且这个变化非常大的。 对， 嗯，比如说从这个最早的时候，像我们小的时候看一些琼瑶剧， 嗯嗯， 包括琼瑶自己哈，啊，她的作品也有很大的变化， 对， 然后看一些琼瑶剧，到后来看一些偶像剧，就是看琼瑶剧的时候呢，女性角色都是好苦啊， 对，类型化， 然后都是一颗圣母心啊， 对对对， 然后等到看偶像剧的时候呢，女主角就开始虽然生活艰苦，但是有霸道总裁宠着他， 嗯， 他怎么这么的幸福啊，他怎么这么的幸运啊然后再到后来哈，我觉得像这个尤其是近一两年可能就表现出来了某一种趋势， 嗯， 就是哎呦，女人这个碰上了一个不如她的男人啊，后来怎么让两个人相处啊， 嗯， 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变模式哈。 我觉得这点还挺有意思的， 嗯， 你说到琼瑶的时候，你也刚才也说琼瑶的剧她的角色也会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有演化， 嗯， 就比如说后来出现了像还珠格格这种，像小燕子这种完全不是过去那种苦情的女主角， 嗯， 温婉的，然后但同时她也有紫薇这样的角色的去丰富， 嗯，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在八十年代或者说九十年代前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就是女性其实并没有走到这个世界的所谓职场或主流社会的一个， 嗯， 就是能起到一些作用的那样的一个位置上。当时的女性我觉得刚刚她内心刚刚有一点萌动，就是这个自主性， 嗯， 主体性，然后当一点点演进过来之后，我觉得尤其是这些年，就是女生她在依赖男性的那个地方上，她发现越来越依赖不上，或者说她自己慢慢变强大之后，她自己的需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的时候，这样的女性她自己有了变化， 嗯， 然后我觉得文艺作品其实是在反映这个真实世界当中的变化，然后只是不同的情况下的变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比如说我们那时候看婉君，哇，觉得一个女生她只要善良她就能得到幸福， 嗯， 然后她只要宽容她就能得到幸福，或者是甚至一个女生她只要够命苦她最后就能得到幸福， 就是那个琼瑶阿姨的一句经典台词嘛， 嗯， 说你失去的只是一条腿，可紫菱失去的是她的爱情啊，就现在这种观点啊，如果拿到现代人当中， 嗯， 我觉得如果开了弹幕的话， 嗯， 那弹幕估计都得弹爆了， 对对，那个时候可能就是， 嗯， 尤其是琼瑶的那个剧，她的主角光环非常非常的耀眼， 嗯， 以至于所有其他人的存在都被湮灭掉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每个人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带入的都是主角光环， 嗯， 没有人去带入紫菱的姐姐，没有人带入其他人，他其他人的感受就无所谓的， 对， 但是当这个主角我们不断的去带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事情根本不成立， 嗯， 然后你自己在生活当中无法通过苦情，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简单的善意就能换来所谓的这个最好的结果，换来你的白马王子的时候，你发现 哦，原来我的生活还要靠我自己，原来我的坚强和独立的生活还得让我自己在一点点的那个生活和工作当中去耕耘才能得到、嗯、所以我觉得后来的一点点的变化，就包括其他类型的角色在我们这个生活的就是所谓的文艺作品当中不断的涌现，我们也觉得哎，这些角色也是受欢迎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存在的、嗯、 哎，说到这儿我们来感受一下吧，我找了一段这个琼瑶阿姨的作品哈、啊，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个作品，我们感受感受说那个时代的这个女主角哈、啊，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的、 哦、我要准备一下，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哈。 嗯，一刀两断，不能不能，我不要你，打开，不进，既然你知道我已经是贝勒爷的人了，那我也不必羞于启齿，我很清楚自己跟贝勒爷在身份上的差距是有如天壤之别，我也很清楚未来有所谓的职位以及满汉地位之尊卑，可是这些我全置之度外，因为我只想在这间小院子里自食其力，一面就近照顾我爹的坟墓，一面以报恩之心等待贝勒爷偶尔驾临，让我有机会伺候伺候他，意外的我别无所求，我绝对不会惹麻烦，也不会妨碍任何人，如果您不喜欢他常来，那么就限期见面吧，我一定遵命，总之我什么都遵命，只求您别叫我一刀两断，你就当我是贝勒爷喜欢的小猫小狗好了，您高高在上，何必跟一只小猫小狗来计较呢？ 何必说得这么可怜呢？既然能把一切置之度外，这样看来，你也是个想不开的人，又何苦一辈子没名没分，甘为猫犬？这岂不是太钻牛角尖，自相矛盾了？年纪轻轻的也白白葬他了，听我的话，把银票收下，我倒愿意费点心先把你挪在一处隐秘的地方，然后再慢慢的给你物色个对象，运气好了做个正事，要是差一些充个偏房，总尽力不让你太委屈就是了。 您的意思是要把我许配给他人，要我负贝勒爷，你不在乎我的感觉，也不在乎贝勒爷的感觉吗？ 福晋是为你着想啊，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好了，从这个敬酒不吃吃罚酒咱们开始讨论了哈。这个刚才看了一段哈，我们真的是一边看呢一边有很深的感触哈。大英什么感觉呀、啊、我不知道你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 哎、我说的觉得，我觉得不客气一点话，我说女孩子何以至此呀。 就是、嗯、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其实也是赶上了这波看琼瑶剧 的 这年代。 是的是 的 刚好赶上， 当时我们觉得很感人，对不对？对，我们会流眼泪的那一种。 会 对，可是也就是时间过了那么哦，也差不多有20年了吧。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样的剧的时候、就可能甚至会就是感受不到那个它感人的点到底在哪啊。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这一波人哈、啊、可能这样的一些想法吧。但是至少我觉得现在像他的这种逻辑在现在的这电视剧当中是很难存在的，就现在古装剧也很难存在这种逻辑， 就是主角已经不放在这样的角色上面了，这样的角色反而变成了那种就是非常非常配角，非常非常边缘化的角色，主角都通常变成我们现在经常遇到那所谓大女主的角色。 对， 像甄嬛啊，她面对这种别人说你不能和谁谁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她做出来的事，我要用尽手段， 对 对对对， 就现在这样的女性角色哈、啊，可能放在大女主戏里面，一般活不过十集。 对， 但是估计得给她配到五六个吧，就是一个一个的都死的差不多了，就是这大女主。 要不然她就是被那个阴谋家或者说其他的势力给弄死了。 啊、 嗯，对对 对, 对，一定是活不过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女汉子哈，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琼瑶剧当中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我们说在那个时代哈，可能20年前我们喜欢的一些这个主流价值观当中一些女性的角色、 嗯、 或者说自己想去代入的这样的一些女性的角色， 嗯， 而时至今日可能我们更多的女性朋友想去代入的反而是那个就是比较汉子的那个女性的角色哈、 嗯嗯嗯、 对，咱们在下半段当中呢也是继续会跟大家来分享几部影视剧，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女汉子到底可爱在哪里。那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北京时间16:32，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啊，欢迎大英。 嗯，大家好。 嗯，我们今天继续聊一聊一些关于最近热播影视剧啊这个生发出来的一些情感方面的话题。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女汉子的可爱之处啊、 嗯、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更多的电视剧的女主角会选择这样的一些比较有男孩个性的女性的形象。 嗯， 我们刚才上半段当中呢也对比了一下，就是在几十年前琼瑶阿姨的一些作品啊， 嗯， 完全她的女主角是那种柔弱的苦情的、 嗯、 是跟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女主角性格是截然相反的一些角色哈、 嗯、 但是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么互动方式呢，收看的话呢可以这个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哈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直播页面了。然后我们可以一块来聊一聊就是关于女汉子到底可爱在哪儿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上半段我们是在结束的时候看了这个琼瑶阿姨当时的一个作品，然后大英也说了，说像《还珠格格》当中小燕子这样的一个角色哈、 嗯、 已经是琼瑶的一个突破了。 对对 对, 对，是的。 可是你看小燕子都干了什么哈，不学无术对吧，绝对进不了职场、 嗯、对， 小燕子是一个只是靠性格的这个可爱取胜的。 嗯， 但她最后取胜之道还是靠她的五阿哥。 嗯， 对吧， 对。 但是像现在这样的人设基本上很少了。 嗯， 我们看哈、啊、包括之前我们说一些大女主戏， 嗯， 都得是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手段的，然后非常有怎么说呢，就是在这个职场上面啊，如果是宫斗戏，就是在这个宫廷斗争当中是能起到一个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些人，最后才是女主角的角色。像小燕子这种角色基本上也就是那个《甄嬛传》当中纯贵人那种哈，就是由于性格过于天真可爱，然后 傻白甜， 哎，活不过几集就已经 over 了，是吧？所以大英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哈，就是到底是源于什么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最开始大家会把自己带入到这样的一些角色当中，后来发现不行，然后才慢慢有了现在这样一些女性角色吗？ 我觉得其实创作者其实有两个思路，一种思路是说我要迎合观众的口味，迎合你的需求，还有一种是说我要引领你。我觉得迎合那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做法，就是大多数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我们就研究说这个女性观众喜欢什么，就观众想看什么我就拍什么给她看，这个时候大家我想看的东西被满足了，她有一种就是还行，这是我想看的，但是如果引领的话，观众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哎呀，做女人还可以这样做，我天哪，事情还可以这样想。所以你会发现，就聪明的创作者，他能够在高于所谓观众的思维上面再建构一个更高级的一种人物的存在，或者说情节，或者说思维的存在。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就是他迎合那个人说啊，他只要能带出去觉得舒服就行了。比如说一般的女孩子就觉得我傻白甜，那我仗着我自己傻白甜呢，我就可以得到幸福，然后这样 女性优势， 对，这样的角色在那个剧集当中不断的去铺陈的时候，那观众就被满足了。但是被满足了之后呢，大家在生活当中觉得这样的角色不可能成立，所以他只能在电视剧里做做梦。所以其实这样的剧集呢，它可能一时间就触动了观众的那个被满足的感受。但是如果到了一种所谓被引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剧集我看了之后有没有一点点获益收获，那个获益是说在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我有没有能学到两招。对，所以就一般像这种所谓大女主婿来了之后，至少他的性格上中那个独立的点我一下会触动到女性，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性格当中软弱的点，在这样的女性身上能够一点点的被他所学习，或者说被他所提醒。我觉得这一点上创作者是有一点点引领的思路的。我觉得这两个比例在一个创作者就给观众的时候，他引领的东西越多，观众在这个剧集当中我觉得他能够体会到的内心的感受越深。但是迎合的越多，他只能是无限的被满足，但是满足其实是有顶点的。就是说我这些我够了，那其他的东西其他所有的创作者也能满足我，那我就在这个十个当中能满足我的人去挑一个，满足我的作品当中去挑一个。但事实上能引领的所谓创作者我觉得是少数，因为他在解读女性的时候不光光说是满足，因为他要思考的比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思考的更多，他才可能去引领女性的内心世界的走向。 或者说就几十年前吧，就是我们的很多的电视剧哈，就是更多的还是靠就是说女主角通过自己的一些性格的特点获得了男主角的帮助，从而取得了成功。可能我们最近一两年看到的更多的电视剧是女主角在自己的选择以及自己的不断努力下最后获得了成功。 对， 我觉得这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思路哈。 是的， 但是说到这女汉子呢，咱们今天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她不一定说非得是那种啊，你说这个特别爷们儿的那种女汉子哈，就是咱们指的这个女汉子呢是一个泛泛的概念，就是有可能呢她外表上面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女人的女人，但是呢她可能内心当中有这个自己汉子的一个地方哈， 坚强独立的部分。 对，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女汉子来分一分类吧。我觉得女汉子的类型呢也不大一样啊。比如说我们看看啊，这个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这个影视剧的片段，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可能也会比较流行的一部电视剧哈，叫做《我爱男闺蜜》。然后这个里面呢，你看它的这个剧情的剧名的这个设定啊，我爱男闺蜜，男闺蜜就已经设定了说这个女主角她一定是个女汉子的角色， 强悍的女性角色。 对，我们来感受一下这样的这个女汉子哈是哪一类哈。 咱一会儿看看一什么电影？有爱情文艺片，美国动作片，还有恐怖惊悚片，看爱情片怎么样？气氛好点，而且还便宜十块钱。 我最讨厌的就是爱情片，都是骗人的，一帮情场不得意的编剧在家里胡编乱造，臆想成自己是俊男美女啦，情场高手了，其实都是在家顶一嘴火炮瞎编乱造出来的。自己意淫也就算了，还带着我们一块意淫，还让我们掏钱意淫，凭什么呀？还不如看悲剧呢，看别人过得惨我心里还平衡一点。 哎， 我觉得就你这种生活态度吧，还真是挺特别的，就是靠比着来是吧？找反差，但稍微有点极端。这个你要想幸福，你得先知道幸福它长什么样，是吧？要不丑不拢的碰上了，以为是你二大妈出门遛弯呢，得错过去了。相亲嘛，你这气氛得好一点啊。 电影里的幸福是告诉你，白雪公主和王子从此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后来王子跟他们家的保姆好上了，白雪公主得了糖尿病，从此头发全部掉光了。 那行，那不看爱情片了，咱看那个动作片怎么样？美国大片。 如果说爱情片是让女人意淫，那么动作片就是满足了你们男人所有的幻想。想想看，你连枪都没有摸过呢，就想着英雄救美，怎么打还打不死？你以为你是小强呢？ 那也不能看恐怖片吧？你这相亲里看恐怖片不太合适啊。 你说对了，其实恐怖片最能代表婚姻。你想想，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从爱情片开始，然后中间就是动作片，当然有必要的话可以上演爱情动作片，最后离婚是以恐怖片收场。反正我的婚姻就是这样。 刚才我们是看了一段这个我爱男闺蜜的片段哈，咱们总结一下，就是这个女主角的那个汉子的类型应该叫做特别有主见型。可以这么去说吧。 对，她不管她说的对不对，她自己有一套完整的坚不可摧的逻辑。 对 对， 就是她不是说像这个野蛮女友当中那个女主角哈，我 伸手就 动手就打。 对， 这个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了。 对对对， 但你看就是这一类的女汉子哈，她外表上面看上去也挺女人的。 对对对， 虽然短头发但看起来也很女人。 对，她只要不说话，其实没觉得她满身带枪带炮。 对，但是你看她的这个个性，就是我们典型的觉得是一个非常汉子的一个个性。就是她非常有主见。 嗯 就是整个的话题场是由她在引领的。 对 对 对对， 我不知道大英怎么去评点这一类女汉子哈。 我觉得如果具体到刚才他们俩的对话的话，我倒觉得这个女性角色呀，她可能在自己的经历当中有一点情绪，就她情绪底子上对这个周遭的这个所谓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有一点怨气，比如说她对婚姻有一些怨气，所以她在这些所谓的她的表达的这些观点里边表达的是个人的怨气。当然她那个观点独立拿出来，如果不带这些情绪的话，只是跟她这个男闺蜜去探讨的话，其实单独也是可以成立的，这只是她个人的一个看法。但是加上他的怨气之后，这场对话变成了一种针锋相对的，没有办法跟对方沟通下去的这样一种争执。 嗯， 我觉得有点半争执的这种感觉。所以他的独立在角色上我觉得还蛮可爱的，因为像这种男生和女生之间的对话的话，我倒觉得这个女生的理性不断的在戳破这个男生给他提的建议。但是其实这男生是有善意的了，因为你即使不相信这个爱情的美好，你也可以去看看爱情的美好嘛。 嗯， 但是这个角色他同时的话，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小偏激小偏执，但是我觉得这是真实生活当中的所谓的这样的女性的存在，就是其实真的有这样的女性在有情绪的时候用这种方式在发牢骚。 嗯， 对。然后呢，同时她自己有一点思想，有一点对事情的一个考虑，有一点对 判断， 有一点对本质的一个看法，所以她一下戳到本质，一针见血说出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男闺蜜无言以对。你说的倒是啊，把事情的那个本质全掀出来了，感觉就是惨烈的现实都让人无法面对。 对 对， 所以这一类的这个女汉子哈，她可能可爱之处就在于他很理性。 对，就也相对真实。 对，但是其实我总觉得在这一类的女性的这个真正的生活当中哈，当她遇见真正自己的白马王子的时候，你会看到她非常反差的一面。 对，她不会这样的，真的不会这样。 对，就是有一些我曾经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过一个身边的朋友哈，就说虽然没有她这么尖锐，但是也是属于那种说话咱们不能说刻薄吧，就说话一针见血那种， 对， 就都懒得跟别人去啰嗦的那种哈。但是直到我碰到了，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人，我突然间发现他有时候也是傻白甜。就突然间他所有的这些观点以及所有的这些个性，你感觉就荡然无存了。然后他会顺着就是他的那个喜欢的男生的那个思想去走。然后当时我们很多朋友在场去看，我觉得都傻掉了，就是说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存在。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要看对手。因为这个女性假设把自己周遭的人和自己所谓的这个另一半都当成对手的话，他要看对手的强弱。 他 发现这些人呢可能都不是我的对手，那他可以就侃侃而谈说自己的观点，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驳不倒他，或者说无法在他 他去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去表现自己的时候，就是把他推倒。这个时候呢，如果他把男性想象成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呢，那可能有点糟糕。 对， 就是说男生跟他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艰难。 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他把他想象成对手的话，那这种表达就有可能出现，就是人隐性的都在内心里把别人想象成对手。但如果你看，就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觉得特别鲜活的例子是，我也曾经遇见过，就所谓的一个女强人，在大家面前都展示女强人的形象，甚至跟所有的人沟通的时候，都是那样一种，甚至只差不骂脏话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那个女汉子的程度。但是你无意当中发现她跟她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那样的一种柔软的、娇羞的，然后体贴的，就只要那个气场一出来，你发现哇，这个人变了一个人。 嗯， 然后你第一判断是说，哎呀，这个人好会演啊。但第二判断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 嗯， 因为这个人他在人群当中展示出来的是一个职场角色，或者说职场里边其实是没有性别感的。 嗯， 他只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他在两性当中，这个女生其实是个聪明的女生，她在对方知道他要对方要什么的情况下，跟对方以一个他认为合理的有助于两性关系的方式去互动的时候，你发现哦，这个女性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有智慧的女性。 嗯， 她在什么时候就做什么。 嗯，所以刚才说的是这个有一类哈，就非常有个性、有主见的女汉子。嗯，还有一类呢是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片段吧，就是比较热映的一部电影哈，叫《羞羞的铁拳》，也是最近热映的哈。哦，就这里面呢有一个娇羞的女子变成一个女汉子的过程哈。嗯，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欢迎大家来到 被雷劈完之后换了身体，因为他是爱迪生，我是马小。 一周后的比赛对我真的特别重要，你就帮我打一下吧。 武林这样博大精深，我凭什么教你们？我要把属于我的金腰带夺回来。给我废了他的胳膊！ 给我走开！ 来，打我！ 干死他！ 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完成红鲤鱼、绿鲤鱼、绿鲤鱼的挑战。 好了，那这个电影呢估计很多朋友都看过哈，因为票房确实是不错的。他，嗯，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男主角跟女主角哈身份互换了。 嗯， 然后最开始呢这个女主角是一个非常爱撒娇的，然后非常这个靠女性优势去过活的，就是我是女人你们都要让着我。 嗯， 然后我是女人怎样怎样怎样哈。嗯，然后当这个就是性别互换了之后，其实呢我觉得是有一个设定，就是他把他的女性优势都给逃去了。 嗯， 他再撒娇，一大老爷们撒娇没人管他了。然后这个很多事情要自己面对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将面对的一些什么，然后再到这个影片的结尾的时候哈，这个身份又换回来了。 嗯， 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说他不再说只从自己去出发去考虑问题了。 嗯， 他也开始学会说这个从别人身上哈去找优点啊。嗯，什么的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确实给我们一个命题。 嗯， 就是从一个娇羞的以自我是女人为优势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角色。 嗯， 到就是她很性格独立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哈。 嗯嗯， 所以我不知道大英就是觉得这一类的，就咱们说最后变成女汉子的这样的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可爱的地方。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单以这个剧集来说的话，因为这个角色转换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情节的安排，让这个女生对别人的理解力更加深刻，她真的亲身去体会了男性或者说对方她的感受、她的处境，他所经历的那些挫折也好，或者任何的挑战也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把人去感受别人的这个点发挥到了极致。 嗯， 而一个女性，当她能够深刻的去理解别人的时候，她身上是极具魅力的，甚至我会觉得这是女性身上，我认为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魅力之一。 嗯， 就是 一个，因为女性的理解力对于别人来说是一种，如果你简单的陪伴，你可能只陪你的朋友或者说你的另一半一起做简单的浅层面的事情，但如果你能在内心世界里真正的去理解他的时候，那个人会觉得他在内心世界深深的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伴侣。所以这种对人的理解，在这个剧集也好，在我们生活当中也好，对于女性来说都是一个，你说它是武器，它又是最柔软的东西，你说它不是武器，但它对人的理解力又可以去胜过很多的武器。 嗯， 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一点上边，不管是女汉子还是任何的女性，女性的理解力都是非常非常有优势，或者说非常非常宝贵和可爱的。 嗯，或者说其实咱们说到这个女汉子这个词哈，它可能更多的是她以一个平等的视角去理解你的另外一半。 是的，是的。 而说这个当时她是以一个就是自我女性优势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角色去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有很多的障碍她是打不通的。 是的， 因为她的逻辑是我是女人，所以你应该去怎么样。她不是一个平等的角度去跟对方去接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了。 哎，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部影视剧啊，也是给了一个假定，就是说当你一切的女性优势都不存在的时候，女性应该怎么去生存。 对，你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如何独立，如何自处。 对，你再撒娇没人看了。 是的， 然后有什么事儿你再想去求别人没有用呢。那这个时候呢，你该如何去生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女汉子的一个终极命题。那么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环节。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我们今天秘密花语环节哈，也是这个回答一位大学生朋友的网上的提问哈，因为这个信也是非常长，那我就大概的简单的说一下吧，就是说，这位朋友呢，他有一些困惑哈，就是他看到就是说现在的一些电视剧的这个里面的一些他喜欢的角色哈，其实也都是非常独立的，性格非常可爱的，然后他也觉得呢，就是在他们室友之间啊，就朋友之间这样的一些角色的女性哈，非常的可爱，但是他说他们学校呢比较受欢迎的还是那一类，就是比较怎么说，咱们说娇羞啊，或者是因为他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他同学的一个例子啊，就什么事情都要求男生帮忙啊，说这样的人在他大学的生活当中还是非常的受欢迎，所以他就不理解了，他觉得这样的女生在他们女生看来啊，其实好像并没有什么样的魅力，那为什么说在这个大学的男生的眼中看来是那么有魅力的一个存在。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会误解的地方，就是求人帮忙是一个弱势的表现，然后一个内心稍微有一点强悍的一个女生无法放下自己这个固守的东西，然后觉得我不能去求人，我求人不就显得我很弱了吗？ 我得是大女主。 对，但事实上你发现那些求人的女生她不是真的弱，她真的不是弱，她求人的时候是在通过求人的方式去建立关系。你发现就比如说一般的女孩子，她们浅浅的比如说追求一个男生，她不用说我喜欢你去告白，而是找你帮忙。就是哎，他发现这个男生身上有一个特质是能帮到他的，而这个忙可帮可不帮，但是他为了要跟他建立关系，你帮我弄一下电脑。然后这个关系其实弄电脑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关系是我们之间有了互动，而这个男生感受到自己被需要了，这个时候男生他的自己的存在感，他对价值感得到了彰显，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她是能够理解男生跟别人去建立关系时候那样的一个困境的，所以女生主动做出了这样一个事情，让这个关系得以顺畅进行。但是在强悍的女生眼里不是这样的，我不能求男生帮忙，求他多麻烦呀，这样子显得我多弱呀，那弱的人肯定都不喜欢呢。人家男生不是喜欢你弱，男生是喜欢你懂得建立关系。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能这个来信的这个朋友，你可以不要固守着说求人就是不能建立关系的，而是建立关系是主要的，任何方式都可以建立。我觉得求人只是一个方式而已，并不是这个事情内核，说我求人了我就是弱的，我就是小的，我就是卑躬屈膝的，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核在。 对，而且我觉得还要区分一点哈，就咱们说性格上面女汉子，并不是说你性格上面要强悍到所有事情都要自己搞定。 对， 因为从这个世界上面来说哈，既然有女性有男性，其实它的分工还是有不同的。就是女性在一些方面确实是弱过男性，比如说力量，比如说你肌肉的力度，或者说对于 逻辑性， 或者说你对于数码产品，对于电子产品那种天生的那个 敏锐性， 还有你对于这个路的方向性， 方向感 就是你确实是弱，那这个时候说你一定要说自己哦，我要强悍起来啊，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我就非得要分清东南西北，其实也不是有这个必要。 对，其实强大和独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合作能力，就你合作能力强也是你强的一个表现。 对， 所以那个强不是单纯的这种就唯我独尊的强。 嗯，就是有一些可能说，哎，你看那些大女主啊，都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啊，然后培养自己的势力啊，然后最后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最终哈，虽然他们取得成功了，但不要忘了他们身上还是带了很多主角光环的。 是的， 对，就其实真正还是有很多人帮助的。你比如说甄嬛身边还是有温太医的，对吧？他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次温太医的帮助。 他的姐妹们，他也聚集了很多所谓他的党羽啊。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哈，像那位朋友呢，就是跟我沟通的这个故事哈，我倒觉得更多的是。可能你们觉得不太喜欢的那个女生，她是更愿意去跟不管是异性还是说同性，她可能想去建立一种交流。 对， 因为这个建立交流呢，总是说一个让别人会觉得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哈。而你们可能是觉得，就是建立交流这一方面哈，可能是有一些不太主动啊，或者说没有一些这个真正想去平等的建立交流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就会遇到一些很就是这方面的困扰吧。 没错，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聊了一下关于女汉子的话题哈，也再次感谢大英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稍后呢是982活力榜，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What you get is what you get.